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著名的《泰伊斯冥想曲》，选自马斯涅的歌剧《泰伊斯》。继比才的《卡门》、奥芬巴赫的《霍夫曼的故事》以及圣桑的《三孙与达利拉》之后，国家大剧院将在2018年年初将另外一位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马斯奈的传奇之作《泰伊斯》纳入到经典的保留曲库之中。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就为大家介绍这部即将上演的歌剧《泰伊斯》。说到这部歌剧，上演的时间是2018年的2月2号到6号，4天，4场演出。而且在这场演出当中，国家大剧院再次邀请到了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还有导演乌戈德安娜以及法语歌剧指挥楚帕里特克富尼联袂打造国内的第一版歌剧《泰伊斯》。而这里我们听到的这首曲目就是最有名的《泰伊斯》当中的《沉思曲》，选自这部歌剧第二幕第一场与第二场之间的间奏曲。 边也流行。 通常我们叫这首曲子为沉思曲，它也叫冥想曲，更是间奏曲。作为这部歌剧《泰伊斯》第二幕第一场与第二场之间的间奏曲，这首曲子标题为沉思曲的小提琴与乐队作品，无疑是全剧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旋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歌剧《泰伊斯》的代名词。在第二幕第一场，阿塔纳埃尔对泰伊斯进行了深刻的开导和劝解，并且最终成功地感化了泰伊斯。而这段间奏曲展现的便是泰伊斯在这个瞬间内心的情绪。在乐队柔和的伴奏下，独奏小提琴在开始的部分便演奏出象征着泰伊斯内心变化的旋律动机，紧接着音乐的情绪进一步得到提升，一直到高潮之后，主题再现时合唱团也随之加入，烘托出更加感人的氛围。而这首沉思曲至今已经成为了小提琴经典的保留曲目之一，而它上演的频率远远超过歌剧《泰伊斯》，但通常仅在歌剧演出时观众才能听到带有合唱部分的沉思曲。再说一下上演时间，刚才呢我漏了一天，应该是2月2号、3号、5号和6号，四天的演出没有四号。其中呢，其实大家一直都关注此次参演呢还有歌剧大师多明戈的加入。来看看大家来签到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首先看一般的胡雪迪，你好，说下午好，期待着小月老师带来的美好的音乐。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这部歌剧《泰伊斯》整部歌剧当中的音乐，还有一会儿为大家介绍剧情的故事。还有我爱钢琴，你好，嘿，你好，会飞的老马，还有感恩叶子，鹏鹏说经典中签到，还有微笑你好，旺。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今天 Nick F 又是准时签到，说感冒了，带病聆听，被传染了，看来你被中招了。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吗，大家要去公众场所的话一定要戴口罩。甲贺山人你好， MJG 秋水风神，溪水长流，白曲振强，花本爱乐立本，还有清风明月，怪哉虫，金美美，小鱼娘，似水流年，私奔小姐，还有清风明月说了太好听了，小月老师带领着大家提前预习了。对的，那接下来在这首沉思曲当中，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吧。在一开始是选自四世纪的拜占庭时期的埃及，年轻的修道士阿塔纳埃尔想要说服泰伊斯成为一名基督徒，但是泰伊斯却是亚历山大城绝代名妓，是维纳斯的信徒。当阿塔纳埃尔发觉他对泰伊斯深深痴迷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曾经堕落在享乐中的妓女泰伊斯被阿塔纳埃尔的感化而有了信仰，而原本虔诚的修道士却显露了罪恶的本性，反复迷惑于泰伊斯美丽的肉体而沉沦不起。故事就是这样展开了，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故事当中，音乐是充满着张力和戏剧性的。而这部歌剧《泰伊斯》由剧作家路易·加莱根据法国作家阿达多尔的法兰式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而这部小说呢曾经在1921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法国作曲家马斯内的谱曲。1894年2月16号，这部作品在巴黎歌剧院首次演出， 而这部歌剧刚才我也讲了，通过年轻的修道士阿塔纳埃尔为了拯救名妓泰伊斯而堕落沉沦的故事，而表现了精神上与肉体上永无止歇的纠葛。而音乐方面，我们都知道马斯内的作品非常的优美，他为男女主角谱写了大量优美的咏叹调与惆怅。刚才我们听到剧中最有名的就是这段沉思曲，经常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奏，也成为马斯奈最有名的代表作品之一。下面我们就从头听起。 Athanaël, c'est toi, mon condisciple, mon ami, mon frère. Oh, je te reconnais, bien qu'à la vérité.Tu sois bien plus semblable à la bête qu'à l'homme. Embrasse-moi et sois le bienvenu. Tu quittes le désert, tu nous reviens. Onision, je ne reviens que pour un jour.Pour une heure, dis-moi, fais-le, Nicias, tu connais cette comédienne, Aïs, la courtisane. Certes, je la connais, pour mieux dire, elle est mienne, encore pour un jour.Ne compte pour rien. Je voudrais la fixer, que je perdrais ma peine. Son amour est léger et fuyant comme un rêve.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这部歌剧开始的部分，塔伊斯。这部歌剧呢一共分为三幕，它是一部刚才我们听到了宗教故事的歌剧。而这部歌剧呢，男女主角，女主角是泰伊斯，演唱的声部呢是女高音声部，而男主角呢，刚才我也介绍了，是由多明戈扮演的。而在这里，多明戈这次呢，展示的是他男中音的声部。要知道，多明戈早期呢，最早是唱男中音的，然后呢，慢慢的训练，成为了世界有名的男高音。那到了他的晚年中晚年的时候呢，他的声音他觉得更适合重新来演唱男中音了，所以在此次呢，阿塔纳埃尔男中音由多明戈来扮演。这是他的演出时间呢，是2月2号和5号，而3号和6号呢则留另外一位男中音马克巴拉德来扮演。 Afin que dignement je puisse figurer à ce festin 说到这部歌剧《塔伊斯》，最有名的是我们知道的沉思曲、冥想曲，而这位作曲家儒勒·马斯奈是一位法国作曲家，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除了偶尔写一些器乐作品和歌曲外，主要的活动领域是在歌剧方面，特别是喜歌剧，代表作就是这部《塔伊斯》。同时马斯奈还有巴赞的唐卡塞，还有艾莲尼、神剧莫达拉的玛利亚和夏娃等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题材大多和宗教有关，在当时19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马斯奈达到了他创作的最辉煌和最有成果的时期，写出了包括长期流行不衰的我们知道的歌剧《曼农》，这是1884年创作的，还有维特少年维特的烦恼1886年创作的，在内的几十部歌剧，而他后期创作的歌剧就是《塔伊斯》，比他的《曼农》和维特都晚几年，比《曼农》晚了10年，是1894年创作的，还有《沙福》以及《堂吉诃德》。可以说他的一生跨越了2个世纪，但是他对法国音乐的影响几乎没有延及到20世纪，因为人们呢尊他为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艺术的天才代表者。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歌剧当中的著名唱段，你带给我们灵魂一联系，这是第一幕第一场当中的咏叹调。 Je vois loin à toi, j'ai compris l'enseignement de l'ombre. Je me lève et je pars, car je veux délivrer cette femme. Il y a de la chair dans l'azur, je vois pencher vers elle les anges désolés. Mais plus je dois la plaindre, mais je la sauverai. Seigneur, donne-la-moi, et je veux la rendre pour la vie éternelle. Frère, frère, levez-vous tous, levez-vous tous, venez, venez. 是塔伊斯第一幕第一场当中的咏叹调，你盖我们以怜惜。说到这部咏叹调，是全剧第一段十分经典的咏叹调，由男主角阿塔奈维尔来演唱，是他内心对拯救塔伊斯这个目标的自白，其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对信念的坚决和对未知前景的勇气。这段由男中音演唱的咏叹调也充满着抒情性，并且充分展现了男中音的音色与音域的特点。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我们现在可能在国内听的 意大利歌剧很多了，像威尔第、普契尼等等，但是呢，像马斯内是法国作曲家，之前我们听过圣桑的作品《三孙与达里拉》，这次呢也很难得，让我们可以听到《泰伊斯》，而且是由男中音，现在的男中音多明戈来演唱的，所以对于这场音乐会，对于这场歌剧演出，我也是非常期待。来说说吧，大家对于这部歌剧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问题，或者之前有过什么了解吗？都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来发送我们到 FM97.4 的乐友会。Je t'ai fort que Thaïs, sans oser avantage, dans les gouffres du mal. Et c'est moi qu'il choisit pour la lui ramener. I love the classics. 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国家大剧院即将在2月2号、3号、5号和6号上演的歌剧《泰伊斯》当中的故事，以及经典的唱段，以及背后的演职员的还有演员的故事。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们经典再续，一会儿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

青海安多唐卡绘画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十至十一世纪，距今已有上千年。四大名著珍藏版近日面世，这套书沿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典的文字版本，增加81幅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的插图作品。此外还根据每部名著的特点编制了六大实用图表，以帮助读者较为便捷地掌握庞杂的人物结构层次和地理时空，扫清阅读障碍。昨天央视科教频道公布了2018年节目安排，除春节期间将推出备受观众期待的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之外，经典王牌节目《中国记忆》和《中国好书》将全面升级，而百家讲坛、读书、探索发现等三大文化栏目也将全面改版。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时光流逝，金钱永恒，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在第一幕第二场有一段爱情二重唱，达伊斯脆弱的偶像，这段二重唱是剧中女主角亮相之作。阿塔纳埃尔在他的老友尼亚夏斯以及就是达伊斯的情人的带领下见到了达伊斯，这是他们第一次相遇，当天也是尼西亚斯与泰伊斯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于是这对露水情人唱起了这段苦涩而又甜蜜动人的爱情二重唱。在这个唱段中，女高音对于力度和气息的控制充满着看点。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为大家介绍歌剧塔伊斯。这部歌剧即将在2月2号、3号、5号和6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担任男主角是现今的男中音歌唱家多明戈，当然他也是著名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 说到歌剧《泰伊斯》的作曲者马斯内，其实在于在当时古典圈、严肃音乐圈对他还有一些另外的评论，评论他当然音乐非常的优美，唯美的旋律，而声乐呢也是非常的甜美，歌词也是令人怦然心动。但是有人觉得踏出剧院的大门的时候，却在让人觉得什么也没留下来，就是很多当时的严肃作曲家们的评论，觉得他只剩下优美了。可是我觉得优美又有什么错呢？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觉得马斯内的作品更加世俗一些，能够洞悉大众所追求并且迎合众人的口味，不够严肃吗？音乐就看于他怎么写，他怎么来论。对于今天想要普及古典音乐的朋友，或者是很多的节目，或者是音乐家、乐评人等等，其实更是希望把更多美好的古典音乐带给大家面前，让大家慢慢的由此来开始爱上古典。所以说在广播中我做古典也流行，也是希望深入浅出，然后慢慢的带大家深入进去，来感受古典音乐之美。而具体有多深入，我觉得大家还要靠自己平时下了节目以后自己的学习。比方说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歌剧《泰伊斯》，是马斯内的作品，可能大家可能在相同的作品会找一些，比方说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其他类型的也是同样以着优美的旋律著称的作品，大家找这些同类的作品自己来深入的学习，也算是在这里古乐也算是抛砖引玉了。当然这些都是玉，不能说是抛砖引玉。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合唱加上独唱的作品，也是选自歌剧《泰伊斯》当中，叫做《告诉我我很漂亮》。在第二幕的第一场，在晚宴热闹结束之后，泰伊斯突然感到了无比的空虚，以及对美丽头号年龄，也就是头号的敌人，那就是时间年龄的恐惧。但是内心越是恐惧越是惧怕，而他的嘴是越来越强硬，将称自己的美丽必将是永恒的。所以呢这是一段十分矛盾的内心戏，由音乐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其实相同的题材呢，也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题材，就是茶花女。 一直飞，细细盼望。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这部歌剧当中的选段，告诉我我很漂亮。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后来签到，像毕振煌说实在是太优美了，可能对于我们听到的很多意大利的歌剧、威尔第的、普吉的歌剧又是不同的。那在今天这部《泰伊斯》也是大概也许你开启了对歌剧新的篇章。来说说这次国家大剧院演出的国内的第一版《泰伊斯》的阵容，指挥是帕特里克·富尼耶，他1982年就夺得了首届汉斯·哈林国际指挥奖，此后他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各大歌剧院建立了长期的成功的合作关系。而作为意大利和法国歌剧的专家，帕特里克·富尼耶经常应邀在各大歌剧院担任指挥，包括日内瓦歌剧院、出力士歌剧院，还有萨格勒布国家歌剧院、威尔士国家歌剧院、蒙特利尔歌剧院以及西雅特歌剧院等等。而其实帕特里克·富尼耶也算是马斯内歌剧的一个权威专家，因为他是马斯内艺术节的常驻嘉宾，对，还有这位作曲家的一个艺术节，可见其实他在身后，尽管当时有人觉得他的作品很世俗和只是优美，但是世俗优美并没有什么不好，俗话说大俗就是大雅嘛，所以在身后马斯内也是有着很大的声望，因为大众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现今呢也还有马斯内的艺术节。而说到这位指挥家帕特里克·富尼耶，也是马斯内艺术节的常驻嘉宾，那在此呢他曾指挥过像埃及艳后、清唱剧圣母、埃斯克拉芒，还有格里塞利迪、帕纽热等等。而傅一耶在2010年10月以霍夫曼的故事完成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个人首秀，并且以席哈诺首次亮相旧金山歌剧院，可见你看都是像法国一些歌剧的代表。那像这位指挥家帕里克·富尼耶接下来的演出计划包括萨尔斯堡艺术节，还有巴塞罗那塞欧大剧院的泰伊斯，还有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再次上演的吉塞尔，以及重新制作的格佩利亚，还有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所以期待这位指挥家在北京登台亮相，相信他与多明哥的合作也是让我们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再说说此次这部歌剧的导演，是我们熟知的和国家大剧院多次合作的导演，同样也是舞美设计、服装设计乌戈德·安娜。像他曾担任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假面舞会、游吟诗人、三孙与达利拉、水仙女、麦克白以及威尔第的嘎啦的歌剧音乐会导演等等。不过对于这位导演，我对他的舞美设计有一点点小偏见，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大幕上升起的那层纱，什么时候把那层纱去掉该有多好呢。是这首著名的小提琴名曲《冥想曲》《沉思》。而刚才我也介绍了，像国家大剧院在相继推出比才的《卡门》、奥芬巴赫的《霍夫曼的故事》、圣桑的《三孙与达利拉》，这三部都是法国歌剧名作之后，在今年的开年之际，选择的就是法国作曲家、歌剧的杰出代表马斯内的传奇的经典《泰伊斯》，首次呈现中国的舞台上。而今年呢还会推出古诺的歌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刚才也说了还会与这位指挥家合作。而在谈及与多明戈大师的合作，也是多明戈已经与国家大剧院合作过几部歌剧了。而对于这部歌剧，他虽然年近80，但是仍然不断挑战泰斯当中的阿塔纳埃尔这样的新角色。而多明戈呢，对于歌剧的艺术的孜孜以求的态度也深深感染了我们。可以说多明戈呢是首次将演出这部歌剧泰伊斯，我们来感受他以男中音呈现的艺术魅力。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听听这部歌剧当中的一个著名长短。你还记得那灿烂的旅途吗？这是泰伊斯与阿尔塔埃尔二重唱，也是我们听到沉思曲的旋律，也是全剧的结尾唱段。阿塔纳埃尔来到泰伊斯的病床前，说他之前向泰伊斯进行的宣讲是一派胡言，但是已经得到感化的泰伊斯却只看到美丽的天国现在敞开大门。乐队的部分奏出了象征着泰伊斯领悟到人生真正感含义的动机，于是在我们熟知的这首沉思的旋律的冥想曲的引导下，泰伊斯对世界进行着最后的诀别。就嫌时间短。好了，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在2号、3号、5号和6号上演的歌剧《泰伊斯》。让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还记不记得？ 欢迎收听下面的《和我一起唱》。 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